新传媒属下电台及低九五八城市频道，现在由白康报告新闻。两个喺我国转机嘅南非旅客喺抵达澳洲之后，确诊感染2019冠状病毒新型毒株奥密克戎。澳洲新南威尔斯州卫生部话，呢两个人前日喺新加坡转机，坐新航 SQ211 班机飞去悉尼，佢哋都已经接种咗冠病疫苗，目前被隔离。机上嘅所有乘客亦必须即刻接受检测同隔离14日。另外，我个卫生部话，同呢两个人由南非坐 SQ481 班机到樟宜机场中转站嘅乘客当中，有7个人落咗机入境我国，其中6个人正在指定设施履行10日嘅居家通知，并将会接受聚合酶连式反应检测。另一个人是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已经被隔离。当局正在追踪可能曾经进入过境区接触过确诊者的机场职员。世界卫生组织警告，奥密克戎可能在世界各地传开，导致病例激增，造成极大风险。本地新增加1103起冠病病例，单日新病例回升到1000起以上。社区病例的每周感染增长率维持在 0.69。卫生部说，其中1070起新病例来自社区，25起来自客工宿舍，其余8起由境外输入。我国的累计病例达到263486起。另外又有9个人死于冠病并发症，累计死亡病例达到710起，死者的年纪介于58岁到91岁之间，除了一个未接种疫苗的人没有潜在疾病，其余的人生前都患有不同疾病。此外，一个受关注的现有大型感染群持续扩大，塔兰宜村的彩虹疗养院再添5起病例，累计病例达到126起。博客谢杰森同人民力量党秘书长胡明胜因为发表同转发关于冠病疫苗的不真实文章，接到防止网络假信息同埋网络操纵法令办事处发出的更正指示。卫生部强调，在本地获得批准使用的疫苗是安全的。我国65岁以上的人口的就业率达到 28.5%， 本地就业招聘平台观察到，愿意雇用年长员工和愿意投入资源的雇主比冠病疫情前增加了大约两成。马来西亚提议重启探讨新加坡和吉隆坡之间的高速铁路发展计划。我国总理李显龙会见到访的马来西亚首相伊斯迈之后说，虽然两国早就已经协议终止计划，但是我国对马来西亚的提案持开放态度。新闻报告完了。